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人社部昨天公布31省份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420元，为全国最高。上海、北京、江苏等6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也都超过了2000元大关。日前，国家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17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报销名录，相比平均零售价平均降价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之后，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价。日前，公安消防部队退出现役，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从昨天0点开始，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制式服装配发之前，将统一穿着无武警标志的作训服，并佩戴消防救援队伍身份标志牌。滴滴将在本月18号更新的乘客端和司机端应用软件中试行黑名单功能，届时乘客和司机可以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蔽后的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配订单。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2018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赛本周日上午将在丰台园博园及周边道路举行。活动期间，比赛线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专55路、391路、994路等6条公交线路将分别临时采取停驶、扩大间隔和区间甩站等调度措施。为保护林地、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市森林公安局从9月1号起开展了绿建2018专项打击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非法占用林地项目44个，立案侦查刑事案件14起，查获解救各类野生动物1054只。市森林公安局提醒市民，我国刑法对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情况有专门规定，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可以拨打12119向森林公安部门举报。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从昨天起，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交管部门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将重点通过加强民警路面执法和静态排查执法，以及强化科技手段应用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净化本市道路交通秩序。日前，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通过2016年冬奥会候选城市，分别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意大利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2019年，国际奥委会将通过投票选出最终的举办城市。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蓟门桥东向南匝道处车多排队，西二环广安门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 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四的固定单元啦。大家知道周四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旧房翻新的话题。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两位嘉宾，哎呀，有一位今天特别兴奋啊，这个状态一直处于。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状态还比较平静的这一位吧，是我们四八快装的博先李博总，欢迎博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对吧，阿姨？是我们四八快装的客户苏阿姨，欢迎苏阿姨。哎，直接可以 说。你好。 对，哎，现在能听见自己说话啊？ 能听见。 哎，听得特别清楚。苏阿姨说，刚才一见我的面就说，你就是那个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对不对？我说，哎，我这我的宣传到位了，我给自己的宣传到位了。苏阿姨呢，作为我们四八快装的客户，现在。您家还是一个工地的状态是吗？ 对。 啊，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进行到可以说是中期吧。啊，因为我这次主要是装修我的小厨房。完了那个目前呢那个瓷砖也贴好了。这个窗户也给我装好了。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他们给我找的这个团队我还真的挺满意的。首先呢这个团队的那个工长他是河南籍的小梁。梁金博， 你看苏阿姨可能跟人聊天来着，跟家 我当然得给人家好好聊聊了，对吧？双方都要互相了解一下对方的家世。 阿姨，您装修呢，还是招女婿的？ 还我的女婿。孩子都很大了，5、6年级了。 好嘞，这个工长，也聊了天了。 对，聊了。 满意吗？对。 而且他还带了一个姓乔的一个25岁的小工人 啊， 但是呢，他已经有8年的工作经验了。就是贴瓷砖的，主要是以他为主给我贴瓷砖。 好，你看阿姨这个一说起来自己家现在这状况呀，就恨不得我们的听众都上我们家快点来看我们家的小厨房。 对，有这个意思。 对，快点来看我们家小厨房现在装的怎么样了。刚才博总也说了，说我们真的是要为每一位客户来负责任。如果说大家也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苏阿姨讲了以后呢，也说哎，我能不能我们家也有跟苏阿姨家一样的情况，我也只想改造一下我的小厨房或者是卫生间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待会儿请苏阿姨详细的讲的之前，先告诉大家两个福利。第一个呢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方法，当然了微博还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的，今天虽然没有发直播帖，欢迎大家在昨天我的微博下面留言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是苏阿姨记得最清楚的那一句啊，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留言。另外呢，找到我们的方式是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这是我们四八快装的电话。今天我们依然会有进门礼要送给大家。 对，有那个到店礼，那还是到店礼送一个，这个价值698的一个夫妻养生锅一口。只要你拨打厂卫的电话预约。也还是前30位， 哎，然后要拿到这个取货码才可以。 对，你就拨打我们厂位的400-665-8848，给工作人员要这个领取码。 哎，对，而且呢，你要跟工作人员说你确定是前三十位，他才会给你这个取货码。 对， 啊，如果超出了呢？就等下周吧，下周博主还在这个福利啊，可能下周也还会有400-665-8848啊，送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说到这锅，我就觉得哎，好适合苏阿姨和像苏阿姨一样需要改造厨房的朋友啊。你说我厨房都是新的了啊，我这锅碗瓢盆我也特别想换一个新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苏阿姨说一说选择48的这个过程了。苏阿姨方便说您家在哪个小区吗？我们不用说具体的门栋和楼层，不用说，就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在通州区啊，具体我说一下吧，没关系的，这有什么？ 我们听众可多了，怕您家门槛儿被踏破了，回头工地变成景点了。 行、在通州区的一个叫日光青城，也叫金源泉。这个小区的面积不是很大，中型的一个小区。但是呢，15年前我搬来的时候呢，确实在通州来讲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吧。 很新啊，那个时候。 哎，对。 但也住了15年。 对对，住了15年了。我从城里边，我家原来在东城区雍和宫。完了就等于说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祖产。那么现在老爷爷也早就没了，父母也没有了。我不能我们一家光在那儿住，对吧？家里边姐妹也5-6个7-8个，对吧？所以呢，我就等于说是，也是在一次，好像就在这个，我看啊，就是，国贸一个房展会上，房展会上。完了，我就选择了我们现在这个小区 啊！哎，不行，不感觉不是推荐48的，是来推荐那小区的。 不是 这小区15年了， 听着，反正我这人说话吧，有的时候，就是在说话当中就连带着，哎，突然间就想起来 又往事了。 哎，对对对。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呢，确实好像我现在是宣传我们这小区，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是15年前我搬来的时候，曾经是通县的一个。比较高档的，所谓高档的小区啊，但是这个15年以后呢，也确实是，各方面，反正是可能条件各方面也有限吧，也比不上如今的高档小区的水平了，啊，所以现在呢，你既然说那个我在推荐，我们不是推荐啊，我就说我在这个，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哎，我在这个小区呢，就等于说是15年了哈，到今年来讲。那个中间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为什么我就说是这个问题？可能你下边再问我，我再说吧。我就想呢，由于现在呢，我们小区里边的这个业委会和那个小区的物业吧，啊，两家可能是有些矛盾，好几个月了，半年多了，就突然间的就在他们装修的这个期间，贴瓷砖的这个期间，突然间的断了水。断了水，还有这个电梯， 就是现在咱们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不是咱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我就说在这个期间呢，确实让我两个小伙子让我很感动。我说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河南籍的这个工长，他今年28岁，那个贴瓷砖主要贴瓷砖这小伙呢，他25岁，但是已经有8年的这个 工作经验了， 工作经验了，完了呢，这个25岁这个小伙子姓乔，他当时就等于说以他为主在这装哈，结果突然间的没有水了，可是他呢就攒的那个水呢也有限了，所以呢他就等于说是那个就及时的给这个工长打电话，工长呢就等于说是不知道在哪个工地。很快他就过来了。 我知道阿姨的意思了，就是阿姨对咱们的这个48的服务非常满意。 对， 不管说 真的好， 不管说我们小区的物业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呢，我们的工长包括我们的工人都会是不耽误工期，哪怕是自己上上下下， 很敬业的， 都会来很敬业的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你听，他还不光是上上下下，完了后来呢，那你说没水，他们就没法泡这个砖呢。 博总有话要说，博总特别着急。 这样，那个 刚才就说，实际你怎么了解到我们四八的？ 哎，对，就是这个过程还没来得及 说呢。这不一开始也是那个什么嘛，听这个江夏的这个广播。 啊、哎呀， 我就等这句呢，我就等这句呢， 就是听这个、 哎、可累死我了。 这叫什么？乐享生活是吧？ 哎，对 啊，我就听这个嘛，听到你 听完之后是不是就？我记得咱们在朝阳店我们开业的时候您签的合同 听着那不是我已经都那个什么了吗跟你们签约了吗、 哦、对对对、 啊、对好九月份的时候是我们朝阳店开业、嗯、当时哎 对对对 因为四阿 姨 是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了、 嗯、 真的是 对 嗯啊好 是你的老听众而且我听到你们两人那个就是做这个介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伏天天气特别热、嗯、啊但是呢我就等于说装修这个厨房呢我已经早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对 但是我一想呢我说等凉快一点再说吧 嗯 结果呢就等于说是到八月的十几号、 嗯、 你们好像两个人又开始说、嗯、啊 我们伏天也说秋天也说、 啊、 我就赶快 把这电话号码记住了、 哦、 记住了以后啊我就赶快跟你们四八那个总机联系 嗯400-665-8848、 哎、好像是 也很好记的一个号码、 啊、 嗯 完了我就跟他们联系那天好像那天是8月15号 嗯 到九、啊、我看啊8月15号16号这个总监张伟、 嗯、 就你们的总监张伟、 嗯、工程总监 还有这个谁、 嗯、 还有这个叫什么小楼 对、 啊、哎他们两人 就 到我 取得联系了、 哎、就、 嗯、 他们就亲自到我家来了 就 这样阿姨、 啊、 那个我们的人员到你家的服务你现在还满意吗、嗯、 满意啊、 哦、 满意啊 谢谢阿姨 我能听到这个就放心了 我之所以就等于说是选择你们这个四八哈、嗯、我最主要是关键就是伏天的时候我听到了你和江夏两个人、 嗯、 做这个四八的这个宣传 嗯 啊 然后后来上门的时候， 你的说话吧，虽然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但是呢，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吧，听了以后心里真是暖暖的， 很踏实 啊。为什么呢？嗯就等于说你跟他签了合同以后根本就不需要你再费什么心思了 嗯 啊 也不会再多要钱 啊一切就都交给他们、嗯、啊钱这方面嘛说句不好听的话那都是明码标价的 哎 对对对、 啊、 后续也绝对包括我们现在在工程的中期了、 哎、 绝对不会有增项或者是说、嗯、哎呀阿姨这儿不行您又再加点钱、嗯、绝 对 没 有 这样的情况 没有没有没有、 嗯、 没有没有 行谢谢阿姨 啊从内心来讲、 哎、 真的让你放心 400-665-8848我要再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因为阿姨说了你伏天听了没记住电话呀哎这个八月份怎么这才找到呢这么难找我们吗400-665-8848、 太热了天太热了、 啊、可好找了我们特别好找而且今天呢在直播时段我们听苏阿姨和博总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还要赶紧的拨打400-665-8848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送这个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只有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才会有刚才博总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门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听众都会打400-665-8848 对 联系了以后阿姨刚才说15号联系的16号我们的总监就上门了、 哎、嗯 啊当时 和那个设计师、 嗯、哎当时的就是这个流程啊步骤啊大致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让我们的听众可能跟您有一样需求的听众也很放心这个过程 这样我那个、 嗯介绍一下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四八快装有好多业主说哎你这个四八什么意思、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四八呢也是我们公司的品牌啊、 嗯、 四八快装是公司的品牌那我们是如果你选择我们基本的套餐是48个小时是可以给你把旧房翻新的但像孙阿姨家的这个是有厨房瓷砖做的他肯定是做不完的、 嗯、 我们会在签约之前呢都会要跟每位业主要说清楚 嗯 那个快装呢我们要总体要出一个快那我们就是接到业主给我们的咨询的那我们是首先是上面量房快啊这第一块第二块就是出方案快啊方案出完之后呢预算快啊最后的话如果是业主同意那我们就签约在你家就可以给你直接签约签完约之后呢我们就是进场的施工快啊就是入场快完了当中最后还有施工快最后是验收快最后我们会有个服务快啊总共加起来是9块、 嗯、 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整个快装你一定就是尤其老房子翻新好多业主呢大部分业主还在家里头正常的是居住啊所以说你不能这个时间太拖拉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快装的一个这个一个标准 嗯啊好多为什么会叫四八快装我们要把这几个字儿 哎，这四个字儿给大家解 释 一 下， 四十八小时，每天工作八小时， 对， 因为你看像阿姨苏阿姨所在的这个小区也有15年的时间了，那基本上大家都是要在里面正常的生活的， 对， 我们肯定是要遵照国家的这个施工的要求， 对， 去施工啊。另外呢，我们整体的时间啊，如果您家没有特别复杂的工程，我们保证6个工作日可以完工， 对， 但是具体的多少时间也要看我们上门量房啊。然后哎，看一下您家具体情况啊，我们会把这个时间签在合同里面。 会的，会要把合同提前给业主啊，告诉业主。 对，我们的那几个快啊，真的也体现在，你看刚才阿姨也说到了，第一天打电话，第二天我们就上门了。 对， 这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快装快的哎，其中服务首先我们反应很快。 就是说整个实际装修行业实际是一个服务行业，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给业主提供这个服务呢，一定是在第一时间和业主取得沟通啊，包括方案呀、合同啊、入场施工啊、工期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啊，都第一时间去解决。包括我们完了工的工地，有这种售后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3天之内就会上门去给要解决。 好，我们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在问说，想知道公租房可以翻吗？ 可以啊。 其实这个房子本身的属性啊， 属性无所谓， 跟你是不是找四八这个没有太大的关联啊。关键是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就是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啊？因为公租房它可能你本身你住进去的时候，我们也会签订相应的一些条款，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您住进去的时候是知道它具体的一些要求的。那在这个要求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给您翻啊，把相关的文件拿出来，我们四八快装的这个工作人员看一看就可以了啊，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记住电话，找到我们的方式400-665-8848就可以了。今天呢，同样的打进电话的前30位的朋友，我们会送一个到店礼啊，免费获得的是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400-665-8848。好，我刚才打断了博总，因为这个工作房的事儿。哎，这个其实我们在四八快装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路，我们都跟大家解释了，很多人是关心说，哎，这个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是吧？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也会问这个问题。 对，实际四八快装呢是一站式可以给解决有所有旧房翻新需求的一家公司。实际就像你在火锅店吃火锅一样，你到了我们这儿你就可以点，哎，我想做墙面，我想做地面，我想做个厨房，我们不会因为你家里的活儿多活儿小来挑活儿，只要你家里的活儿哪怕就一个防水3000块钱的活儿，我们都能帮你做啊。所以说整个我们四八快装从无到有，到这2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呢也马上10个店面了，这一路走过来覆盖6个省10个店，咱们北京第4个店面我们正在装修当中，基本上就是选择我们的业主都是觉得，哎，你们这个真的是，我又不想大动，局部我改装一下，我还能借新，还让我省钱，还挺快，就给我们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哎，所以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就觉得真的这个事业能帮助好多需要帮助的业主来解决他实际的生活的问题。而且我们翻的房子，像宋阿姨家的房子还算质量好的。那有那发了霉、发了黑的，那个有蟑螂、白蚁，家里头这个都有味儿的这种屋子，我们去做。做完之后，那些业主真的给我们的评价特别高， 而且肯定也很感动，因为刚才宋阿姨也说了，就很感动嘛。 对， 我们的不仅是说我们的这些工人们让他们很感动，就最后这个成果。 对，最主要实际是这个结果嘛，这个工人只是实际这个结果的一个过程嘛，他是第一责任人嘛。 对， 所以说我们对我们的工人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高的标准，当然我们也会给到他们该给的报酬啊，但是我觉得最终是要让业主花的钱值，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能对得住每一位选择四八的业主，这个事儿才能做大做强。每一位业主装完以后，哎，都说四八快装，也说哎这还可以，没问题。 而且苏阿姨反复的在跟我们说，特别感谢工长和那位小工人， 对， 原因也是刚才博总在提到。装修行业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服务第一的行业。首先我们说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重要，但是首先冲在第一线的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工人的态度，我们的总监的态度，我们量房的设计师的态度怎么样，我们第一个就会有一个感受了，我要不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对吧？我相信当时15号打完电话，16号就上门了，也给苏阿姨很大的信心，说哦，这是一个很靠谱的企业。哎，我打完电话， 哎，真的你就来上门为我服务了， 嗯 啊，这个服务的态度和状态也很重要。 对，所以四八的工人呢，都是我们先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他不是说我们随便接了您活了过来。上去给您干 的，薅了一个人来、 啊、不是这样的 就给 您 做，嗯。 而且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就是整个的这种，对我们的工序的要求，对我们每个工人的手艺都会有日常的这种啊，隔一个月都会有这种培训的、 哦、 啊。所以说，整个对我们的工人的服务态度是一方面，技术也会要有考量的， 嗯 啊。所以整个，我始终认为啊，整个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做成、做大、做强。不是别的，也不是广告、 嗯、 我觉得就是工人的实实在在把活儿给每个业主干好了， 嗯， 这个活儿干好了你就有口碑了， 哎、 要不然是没有的。 我能不能问一下、嗯、像苏阿姨家里这种情况，就是要贴瓷砖，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了，因为那个工序不同啊、 嗯、 我们可能要等啊，有一些过程是要等的，这个是不能急的， 嗯， 我们会签多长时间的工期，比如说局部改造厨房。 阿姨，这个 阿姨，您的工期当时合同里签了多少？ 因为我这个情况吧，嗯、跟那个四八他们的等于说是 做的要多一点 啊、那个流程呢，确实是比较复杂一点。 嗯 啊，因为我这就等于说是把这个用了15年的这个厨房、 嗯、 啊全部 砸掉了，全重 来， 哎， 重来， 啊、橱柜定制。 哦 啊，瓷砖整个翻新， 嗯、 加上全屋的刷新都有。 这倒没有，就是那个，就 是 厨 房， 就是厨房，厨房嘛，就等于说全部的翻新嘛， 嗯 啊，以至于就连这个窗户 推翻 窗户也换， 哎，对对对，整个推了重来， 就是这厨房会成一个毛坯厨房，然后 对对对，等他们全部都砸好了以后，那个像以前的吊柜什么的全部都弄好，就是一个毛坯，一个毛坯的一个小厨房的状态， 嗯啊，这个我们预计的工期是。15个工作日，20个工作日， 你听着啊， 嗯， 因为什么？中间呢正好两个节， 嗯、 那 节 你肯定 都不是工作日、啊， 对啊，有噪音啊，嗯、对不对啊？ 对对 啊，所以呢、嗯，就等于说，23号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我说的，那个明天不要来了。啊，明天不要来了啊！他一想，哦，因为 什么？过节呢，中秋节。 那毕竟他有时候对这个节日不是 特别敏感， 哎哎，不是太敏感嘛。 嗯、 完了说的那个，哦，对的，明天过节啊，对，好好，那我们明天不来了，我们25号我们肯定来。 啊， 我 看你看，这又突出了我们的服务了。 哎，对，所以我之所以反复的说他们呢，我确实是对四八的这些个员工吧，啊，真的 很感动。 哎，真的从内心来讲，真的挺感动的。 对， 四八 姨是止不住的就想夸你们的员工。 哎、对对对，我就想夸他们， 就是要不是我跟博总拦着，我俩就是没给四八姨做任何的引导，四八姨就特别想说啊，根本拦不住的，就特别激动想说。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我相信大家也很关心的问题，嗯、比如。说像苏阿姨这样，我们房子住了很久了， 嗯， 终于听到我们节目了，知道了联系到四八的方式是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很激动，但是呢，也肯定会有一个比价的过程。 对， 哎，我的预算是多少呀？然后能不能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嗯 啊，那我们的套餐怎么样选最优惠？这个工作人员肯定也会跟我们的苏阿姨有沟通、有推荐，最后有选定的过程。 对。 哎，那我们的这个要倒数进广告了，我们广告非常短啊，现在的广告大概只有1分多钟，我们在、 啊、 30:30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记住了，我们今天跟四八快装的博总还有我们的客户苏阿姨一起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想要旧房翻新、局部翻新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进门礼，到店里就是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多年的战友，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和乐，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国博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跟48快装的薄献丽薄总，还有我们48快装的客户苏阿姨一起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啊。上半段我们有听众说了，哎呀，苏阿姨真的是好能说。不是，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刚才在很简短这一分多钟广告里边我们还聊呢，说这是真的。苏阿姨说一直在跟我强调，说我并不是因为啊，什么别的原因我要说它好，而是因为现在我们家就是在这么一个状况里边，而且我选定了以后，这些工人们的态度真的是让我止不住的想说好。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很实际的东西了，就是关于这个价格啊，包括包含了哪些内容，当时我们的工人是怎么跟苏阿姨介绍的，我们都要详细的来说一说。那在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提示大家，400-665-8848这样一个电话，就是我们48快装的这个全国的总机哦，大家可以马上的拨打这个电话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人员。你说，哎，我们家也跟苏阿姨是一样的情况啊，住了好久了，想装一下厨房，仅仅是局部的改造哦，原来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可以的啊。400-665-8848，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免费的到店礼，记得了，要到店领取。领取的方式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示大家的。前30位可以获得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啊，不要有心理负担啊，我们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什么签单啊什么的，这还不是我们的签单礼，我们签单礼、定金礼还有很多呢啊，赶快去咨询我们400-665-8848的客服人员。苏阿姨当时打完电话之后，就上门了，啊，这是很快就确定了这个事儿吗？当时选定套餐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好像我这个不存在什么套餐不套餐吧，因为我一个是局装，另外一个呢，就等于说是，跟他们那个套餐好像， 没有什么。 对，苏阿姨选的是厨房的全部翻新， 哎就是、 换橱柜， 翻新， 嗯、 换那个电器， 嗯， 还换了窗户， 哎， 总共的金额呢？ 哎，但是这个 31,800， 这个是不存在于套餐，我们是直接按项目 做 项目来帮您来估算价格就好了， 哎、 算钱就行了。 啊、 包含我们把厨房里边所有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换窗户， 哎，换窗户， 嗯、换橱柜 啊那些个灶具什么的都包括在里边 啊， 老板的 电器， 嗯，然后呢，瓷砖要。全部的 全屋砸完以后重新， 其实简单一点，我们刚才上半段已经说了，就是把厨房变成毛坯的状态， 对， 重新的给您装好， 哎、对， 全部装好，包括换窗户， 嗯、 啊，因为毛坯的时候有时候那窗户是在的，还有换窗户，31,800，哎， 嗯， 有零有整， 嗯， 这个。嗯，刷一比过别的公司的价吗？我这样问好吗？博总让问吗？ 啊，问没事。 您咨询过别的装修公司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哈，就是听众朋友们啊，我跟你们说，咱们既然想那个翻新的话，肯定提前都做一些功课。 咨询过， 哎， 定 咨 询过， 哎哎，对对对， 嗯， 反正我就觉得吧，我也没有到处咨询，而是很方便的，就每天看电视嘛，有一个天地合。啊，有个天地合， 所以我们在说我们选择了斯巴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怼别的品牌，好不好？ 哦、好， 哎，我们不怼别的品牌。 别的公司， 我的意思就是说呀，我在电视上的 看到了一些品牌， 哎、看到一些个品牌， 嗯 啊，我觉得哎，对于跟他们那个不说是价钱吧，因为我这跟人情况不一样嘛，为什么选择他？就因为他们就等于说是。你住了十几年的那个旧房子啊，你想局部的翻，你翻哪儿都行，人他们都接受。那你说要是别的公司，我为什么不选择他们呢？对不对啊？他们没有集装的这一项，要想装，请他们装就得全部 推倒、 哎、全部。 嗯、 啊，那叫什么全装啊？ 对啊， 整装 装嘛，夹层毛坯从头来嘛。 哎，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这一点我也是选择斯巴的一个。 对，这是我们公司核心的服务，所以我们就是在给我们有局改的业主提供服务。 对对对， 所以你看，其实苏阿姨。想要装，我相信这个念头也是很久了， 哎、长时间了 啊。然后呢，听到福天，听到咱俩聊天，说魔啊，终于，我看电视看了这么久啊，你们都打电话过去都说只能整装， 对对，全装是吧？ 对， 像北京像苏阿姨这种需求业主真的很多很多，真的有好多老房子不需要整装，但是好多公司说，哎，因为他大的整装公司，他如果你局改。3-2万的活，他觉得这个活又麻烦又难干， 对对对对， 又不赚钱，啊、因为做公司大家这个肯定是以盈利为目的嘛。但是说有这种局改的客户呢，只能等， 嗯， 啊，所以我们出现之后，有好多业主到我们店里头聊，啊，说你们这个真的太好了，解决了我们好多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 解决不了，只有我们真的是把能有我们的。生存之地啊，是也就是这个点，所以这个局改也是我们整个公司的核心定位。 嗯， 那你说现在给我个整装我还给人家接不了，因为我没有这个团队在给人家做服务。 嗯， 啊，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我觉得这个细分领域的市场反而市场更大。 我们就做局部翻新改造， 哎，就做局改，别人不干的事儿我干。 没错， 所以我给我们的员工培训，我就说斯巴过程做的。所有市面的整装公司跟我们都不是同行，我们又没卡他的生意，他不干的活我才干呢。所以我是希望的是通过斯巴这个品牌能真的让这些干的手艺好的这些工长施工队加入斯巴这个平台，我们为更多的有局改的业主来提供服务。 嗯， 啊，实际斯巴真的是个平台啊，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一个创业平台，对我们的工人工长呢也是一个创业平台，对他们来讲，那给我们业主解决的真的是解决他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因为有好多老房子里头东西真的很好，没必要说是我 想没有必要全砸掉， 砸掉劳民伤财，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一个老房子要全部砸掉，如果砸完装完想住进去，它没有6个月是进不去的。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个不搬家这个点也是我们业主选择我们斯巴的最主要的点。 嗯， 实际有的业主算过，就一个不搬家， 在北京来讲，我们至少能帮我们业主省下15000左右。 啊，因为你要在外面住小半年呢。 对呀、啊，你住半年、哦，你租个一室的房子，你就需要多少钱？至少得3000起。 而且生活还不便利。 对，嗯、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一站式啊，把你的需求通过我们整个的施工的优化， 嗯， 啊，就是说这个也是真的，我们在两年半的时间，马上三年了，真的是精耕细作啊！大家今天到我们店看到所有的东西，不是说四八一响今天就能有的。啊，都是经过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啊，实践完善的，包括我们用的每一个材料啊，我一直说四八件的材料呢，我们施工是环保呢，是整个旧房翻新的核心。 嗯， 啊，那你不能说是真的，因为有好多业主我都问，我说你老房子翻新，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钱重要还是环保重要？他说哎，环保重要。哎，我说这就对了，嗯、 健康啊。 哎，你别老房翻新翻完以后甲醛严重超标，对你的健康有影响，我觉得就不值当了。 所以哎、嗯，像苏阿姨这样的情况，就是只是翻局部，不管是我们只翻厨房，还是只翻卫生间，或者我只是全屋刷新这样子，我们最后也是会有一个检测 的啊，必须要测的、 哦，也会有环保的检测。 啊、而且的话呢。最近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那个项目升级啊， 嗯， 未来呢，实际四八呢，实际就是要希望就给我们把整个的俩大元素先改变掉，一是净水系统，二是空气系统， 嗯， 啊、就是我们未来整个如果是有这种需求了，我们会马上引进新风系统了。啊，因为我们的四八的核心的宗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把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帮你改变掉。 嗯， 我们不是说大家理解简单意义上，它就是一个旧房的装修公司。 嗯， 啊，未来四八一定不是只做装修，啊，装修只是我们实现改变居室环境和气息的一个过程。 嗯， 啊，所以说整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生活的两大元素啊，水。你喝的要不健康对身体，喝的水要如果是有 内循环、 啊、 我们在身体内循环、 啊、剩下就空气，对吧？如果说是赶上雾霾天，你居室里头也有雾霾，那对你的这个是健康一定是有影响的。 嗯， 啊，所以我们是建议新风系统啊，也会要引进到我们体系， 净水、空气 啊 都要帮我们来解决到、 啊、对， 装修只是一个载体， 对、啊、就是实现我们四八给我们每位业主提出来的核心的宗旨的一个过程。 嗯，而且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呀、我还偷听两、我也不是偷听两位讲话，我不小心听到了两位的讲话，因为毕竟我们只有一分多钟的广告嘛。就是博总问这个苏阿姨说啊，你们家没有刷墙面吗？只翻了厨房吗？阿姨看了一眼，对呀、啊，我们家前两年刷墙了。其实你看，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的客服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以后，看看您家的情况。 嗯， 哎，一看您家墙面确实两年前刚刷完，我干嘛还要再给你推销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硅藻泥也很好， 对，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根据客户实际的需要， 对， 不会说我上门就给你推。哎，这个我也好，当然我们自己的东西好，我们很想要推销出去。嗯，但是我们是以客户的要求和实际的需要为出发点，您不需要我干嘛要推让您花这钱呢？ 对 吗？ 所以说我们实际有好多业主接触过我们四八的工作人员，很奇怪，其他的公司去家是干得越多越好，我们不是，我们让他是干得最合适他就最好。哎，实际上有好多业主说我想把这儿弄把那儿弄，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你这样别弄，你这还挺好的，哎，我给你整个把别的做了啊。反而的话，我觉得这样做呢，业主更信任我们啊，而且我们不是过分的说是让业主来装修，就是适合他的才是最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是根据这个房子实际的这个情况，根据业主的这个需求，哎，出一套最适合我们业主的这种方案啊，所以说整个呢，这是我们整个企业中心的一个原则吧。 嗯， 啊，你不能整个人家本来很好，业主也不需要你，非得要给出这个方案是不行的。 嗯，啊，好，我们现在的听众呢，在听了苏阿姨的介绍以后呢，肯定上半段如果错过了，说啊，我能不能去家里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呀？因为现在正好我们上一次来过一个叔叔，他们家是已经装完了、可以去看成果了。 嗯、 现在呢，大家可以结伴去看工地了，这也是个周末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请苏阿姨。 意再说具体的地址了。大家在4006658848打进电话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不好？就是说，哎呀，今天这个876直播里边说这个阿姨特别热情啊，我们能不能上门去看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跟阿姨取得联系之后呢，我们也会再跟您联系回复啊，说没问题。今天就能上门来看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也要找方便的时候，对不 对, 对, 对, 对， 哎，大家也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有任何局改的需求，你说哎，也像啊苏阿姨这样，我也看了其他的媒介的渠道，知道了很多装修公司的品牌，但是打进电话过去发现人家都是整装，不适合您家只想要局部改造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么今天就要记住这个电话了，4006658848。详细的情况，您家具体的情况都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沟通。更重要的是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有30份的到店礼要送给大家，前30位拨打进4006658848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到店礼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这个现在还在这个进行当中的，所以呀，还要再问一下，你看这个31800啊，这个有零有整的这样一个钱，当时您给自己做过预算吗？说啊，我可能问过一些装修公司啊，我大概我想花多少钱，然后最后呢算的这个价格，包括现在签合同了以后也着着实实没有再找您要钱，对吧？过程当中都没有任何的增项。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过程。苏阿姨，就当时您的预算是怎么想的呢？ 我的预算就是在3万块钱这个范围。 哦， 3万左右。 想好了，我就只 想 花3万 了，因为我跟他们那个套餐不一样啊，内容太多了，里边对不对啊？整个饭就你讲话了，闹成一个毛坯的了。那就等于说我整个的要装一个翻新嘛，要搞一个新的 家 厨房，哎，让我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你看，哎，阿姨的预算就是三万。 哎，对对对， 而且肯定也是了解了一下市场上的价格。 确实是你想有这个想法之前，你肯定各方面都得要有一些个 咨询嘛。 咨询啊，自己要做一些功课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对这个价钱我丝毫的没有异议，而且他们就是这些价钱，对吧？都是明码标价的，我都清楚现在具体什么东西多少钱，我这脑子里边都有数了。所以我真的 清楚 没有啊，没有在这个价钱上边跟他们有什么这个 没有多大的出入、 哎、出入、 而且的话呢，我们确确实实也给我们业主每个业主承诺，只要我们签完合同，合同约定之内的、 哎、 绝对不允许给业主收一分钱。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吧，阿姨。 哎，对对对 对, 对。 现在也到中期了， 对对对， 贴瓷砖贴完了。 贴完了。 贴完了。 昨天就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贴呢。所以呢，那几个小伙子都知道我今天要在这个 上节目。 他们现在一边给您干活一边 听 我们节目呢， 听着呢。 说阿姨表扬我啦，用力干活。你看，这个有没有增项啊？这也是装修里面的很大一个坑。 对啊。 我自己也入过这个坑啊。这博总你别笑，我在认识你之前我也入过很多装修的坑。确实是，不管说这个品牌有多大啊，它是不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大的品牌，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呢，你当推翻重来的时候，你家变成毛坯全部重装的时候，中间真的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对对。 但是呢，我们48快装因为只专注于局改， 对， 局改的时候这个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已经把它缩小到最小了。 对 啊，即便有不可控，博总说了，我48来担了，是吗？ 对对对，有。我们刚开始这个承诺出来的时候赔了好多钱。 赔了好多钱。 真的有好多。 你给自己挖了坑是吧，然后自己往里跳。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从我们现在过来就会很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是一点点完善的。但这个点我觉得是客户是认的。 是。 虽然有的时候客户比价说，哎呀，你这个好像比别人贵，但是只要我们解释到了，他就哦，那你这个明码标价，那我还是愿意。实在特别就是纠结，尤其在咱们北京说啊，你这个价格就比别人高，这种业主真的很少啊。还是真的，我觉得咱们北京业主素质都很高。 也不能这样说。 他也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服务呢，实际真正的是客户是认可的。 对。 而且的话，我觉得就这个，这也是我们48能整个从一个店现在变10个店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啊，我们一定让我们业主要跟我们选择四八要放心，啊，到最终干完活以后，之后就要能达到业主的满意，啊，要口碑。所以真正这个公司想发展大，按照我的理想就要开到1000个店，每个地级市以上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像北京我们会要开到16个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要走的，这个走一定是要靠业主对我们的品牌的认可，我们才能走下这么大。 刚才我好像也听到苏阿姨说她肯定会在他们小区啊帮您宣传来的。其实你看这样，我们从1个店到10个店、 嗯、 啊，我们从就是这个几何式增长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就给某一个小区，我们只要给一户业主做了， 对， 他其实就变成了这个小区的口碑。 对，好多、我们好多的工队进去一个小区就几个月出不来啊，他的邻里邻居这个哎，看就 这楼跟2楼、2楼、3楼、4楼这样， 因为他有这个需求啊， 嗯， 多少他都会有点这种需求，因为是12年以上的老房子，基本上多少都会有 需求，都10几年的老房子了。 嗯，而且呢，想要有这样的翻新的需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说一直都没有 找不 到我们节目 啊，找不着合适的装修队。 哎，对，找不着合适，找不着放心的。这个苏阿姨说了啊，我也是信任你们乐享生活，我才打4006658848的。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在把一个听众的信任扛在了我们自己的肩上。 是 啊，博总一定要不要辜负我的信任啊，我对你的信任也扛在了肩上。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也会看到有一些品牌拉客户来讲， 嗯， 然后最后呢啊，这个客户是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请过2次客户啊，所以是第二次，每一次我们都会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业主，你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你真的有翻新的需求，你说我特别想去这个业主家里看一看，跟我们家情况是不是类似，我们在征求到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客户的意见的同时，基本上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你就上门去看，我就要告诉你，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客户是真真实实的客户啊，不是我们去找个托儿来讲两句就完了。 去看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翻新工啊，有我们实际完工业主的这种 VR 啊，现在技术挺先进，就是他翻新前、翻新中、翻新后的照片，他们手机里都有。啊，你就只要跟他提，哎，我看一下你原来的，他就会给你看到。 啊， 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整个的技术啊，实际整个对装修，而且我马上上了个 ERP 管理系统，未来在你家装修过程当中，整个全程的都可以看到。 到底什么时候上啊？ 已经上了。 哦，已经上了。 这段阶段在试运营了。 嗯。 啊，就是在一点点往下落了。啊。 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要上班儿，还有白天很多人，或者是像阿姨这样啊，我出去遛个弯儿，都有点不放心。 嗯， 我也没都不能一直盯着， 都可以看到、 手机上实时就能 够看到，实时可以看到你的施工的进度和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装修更透明。 科技改变生活， 对， 改变我们装修的过程。大家不要再听到觉得一听到说哎要装修了就特别头疼。 实际现在真的你选对公司你会很省心。 对，不要想到说一说到装修，哎呀完了我们家又要变毛坯6个月了。不用啊，其实呢如果说您家里边局部翻新的内容不是特别多，我们四八快装承诺大家每天工作8小时6个工作日、如果特别多，我们也会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告诉你大概要多长时间就可以让您家旧家换新颜。所以只需要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啊，不管说你是想去我们老客户家里看一看坐一坐聊一聊，还是通过这个 VR 的照片可以来看到我们翻新的一些成果，都是通过4006658848跟我们的四八快装来取得联系。今天非常感谢博总还有苏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了。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